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really go over some of the expressions and words about Spring Festival。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些有关于春节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好，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来读一段这个日历方面，就是这个春节的时间啊，先大家先听一下，然后我们再看其中有哪些词是可以地道的表达这些意思的。 Well, talking about the Spring Festival, there are man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phrases that we can learn today.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or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 New Yea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is the most widely observed festival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The dates for this annual celebration are determined by the lunar calendar rather tha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so the timing of the holiday varies from late January to early February. To the ordinary Chinese, the festival actually begins on the eve of the Lunar New Year's Day and ends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15th of the first month, which normally is called the Lenten Festival, means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好，首先呢，他谈论了阳历和阴历。这个阴历呢，就是Lunar Calendar、L-U-N-A-R 其中呢这个Lunar 呢就是指的是月亮历、那它阳历怎么说的呢，叫 Gregorian Calendar， 这个格力高利历、这个中文就是 Gregorian， 它的叫格力高利。那这个一看呢是一个人名，它呢是专有名词 G 要大写 spelled as G-R-E-G-O-RIAN 叫 Gregorian Calendar， 这是阳历。好，然后呢他提到了这个实际上春节的开始呢是那年三十， 对、 就是、英文呢就叫什么呢， The Eve of the Lunar New Year's Day。 没错，这个 Lunar New Year's Day 其实是那个大年初一，那之前的那个三十就是最后一天，是 The Eve 前夜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春节要持续到正月十五啊，英文就是 the 15th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就是你这个阴历的第一个月的十五日啊，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好，然后这一天呢又叫做什么呢，正月十五是一个什么节呢，灯节，叫做 The Lenten Festival。 Lenten 灯笼 L 大写 Festival F 大写。好，这个 Lenten is spelled as L-A-N-T-E-R-N、The Lenten Festival。 然后他说这个呢其实是 Official End of the Spring Festival、就是正式的一个春节结束日期。好，那么这一段呢给大家讲解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读一读。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or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 New Yea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is the most widely observed festival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The dates for this annual celebration are determined by the lunar calendar rather than the Gregorian calendar, So the timing of the holiday varies from late January to early February. To the ordinary Chinese, the festival actually begins on the eve of the Lunar New Year's Day and ends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15th of the first month, which normally is called the Lantern Festival, means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好，那么这个几个日期给它弄清楚之后呢，我觉得这一段里还有一个用法，好多的同学会比较陌生，就是过年这个过，英文这个动词是 observe， 就是观察那个词啊，但是它有跟这个节日放在一起，就是庆祝这个节日的意思。那 observe 呢，在这个句子中呢，它是用的被动语态，就是说 the Spring Festival is most widely observed festival 啊，说这个春节呢是在整个中国被最隆重的去过的那个年啊，这个是英文，就是用的是被动语态啊，所以你可以说一个节日is observed 啊，是被一个地区的人去过。好，再接下来呢有一个用法，就是这个日期呢，因为它是会变化的，每一年都不一样啊，也许这一年呢是一月份一月底，下一年呢是个二月初，那这个英文表达方式是 the timing of the holiday varies from late January to early February，它的日期时间的变换的这个范围从一月底到二月初，这个 vary 是个动词，那这个节的时间叫 the timing of the holiday。 好，有这几个表达呢，我觉得大家在说春节或者任何一个农历计算日期的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那咱们练一下。 好， 端午节， 端午节啊， 叫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Boat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好，端午节呢是阴历的五月五号。 The date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嗯哼 ，is the fifth day on the fif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s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嗯，所以说呢，每一年端午节的日期都是不一定的。So the timing of this Dragon Boat Festival varies every year. 每年都会变化，因为它不是公历的日期， 对了， 而是农历的日期。 哎，那么公历呢，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叫格力高利历。 Gregorian Calendar. 没错。好，那么关于这个日期的这个表述呢，咱们就先学到这儿。下面呢，咱们再来看这个春节呢，其实是家庭团聚。是吧，他有一些个走亲访友的内容，咱们把这一段来给说一说。Spring Festival is a time for family reunions, for visits with friends, for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In addition, the whole family will eat dumplings together.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pring Festival,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ll call on each other to exchange greetings and wish anotherThe happiest possible New Year. 好，那么说这个春节呢，其实是家庭团聚的时间，家庭家人团聚，英文就叫做 Family Reunion 啊。这个 Reunion 就是 Union 前面加 RE， 是重新团聚的意思，而且在这里呢要用复数形式，所以 It is a time for family reunions. 那探亲访友是吧？访问朋友就是。It is a time for visits with friends. 啊，这个也是固定的搭配，直接记住。同时呢，它也是表达对未来一年良好祝愿的时候。啊，所以 it's a time for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Good wishes 也是用复数。除此之外呢，全部的家庭成员要聚在一起，大年初一要吃什么呢？是吃饺子。啊，就是The whole family will eat dumpling together. Dumplings together. 这个加上一个 S 哈，这个饺子这个习俗嘛，对吧？然后大年初一，英文就是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pring Festival.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ll call on each other. 这里边的 call on 啊，请大家说是打电话呢，还是见面？ 应该是见面问候的意思哈。 对了， 所以 call on 是拜访的意思， 嗯 啊，所以就是探亲访友了，对吧？ Friends and relatives， relatives 就是亲戚， 嗯，对， 七大姑八大姨， 亲朋好友就叫做 friends and relatives。 好，然后干什么呢？ To exchange greetings， 就是你问候我，我也问候你， 没错。 Exchange greetings， 我觉得 exchange 这个动词用得特别的好。 没错，你比如说那个我们两个通电子邮件，英文叫做 to exchange emails。 您发给我一份电子邮件，我再回给您一份电子邮件。 对， 一来一往就是 exchange。 对，那当然了，现在咱们已经过渡到了这个互发微信，那英文可以怎么表达呢？ to exchange WeChat messages。 对，好。text 也行， 嗯， text 也可以直接用动词，就是发文字的意思哈。We text each other 也行哈。这个 exchange 就是很地道的啊，互相的保持联系。再来 ，to wish someone something 叫做表达节日的祝福，向某人表达节日祝福。 嗯，比如说 wish a happy new year。 对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I wish you the happiest。Possible New Year， 嗯哼， 就是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新年中，能够非常非常的幸福。 对，好，那课文中呢说的是 to wish another the happiest possible New Year。那通常呢我们会用 the happiest New Year， 但是 the happiest possible New Year 这个又是英文里边的另一个地道的表达方式，就是尽可能的，这个快乐。所以呢在中文里边呢它这个 the possible happiest possible 它不怎么表示啊。好，那么这一段咱们详细解读之后呢，咱们再来整体的给大家读一下，请大家听好。 好。 Spring Festival is a time for family reunions, for visits with friends, for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In addition, the whole family will eat dumplings together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pring Festival, friends and relatives will call on each other to exchange greetings and wish another the happiest possible New Year. 好，这一段呢，我觉得就是挺顺畅的表达啊，受到习俗。接下来呢，就是讲在过年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大扫除，是吧？比如说把这个债都还清，还有理发啊，换新衣服等等，那这些东西呢，还有贴窗花，是不是贴春联儿，对吧？啊，这些东西都是像这个不同的地区也都有，什么吃糖瓜儿，甚至南方过小年啊，北方过小年等等。好，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用彩色的东西去装饰啊，叫 festoon 啊 ,F-E-S-T-O-O-N, festoon, 这是一个及物动词，请大家记住啊。待会儿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festoon。 festoon 呢就是有这个彩灯的意思。好，这一段呢他说这个准备工作。Preparation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or Chinese New Year begin the last few days of the last moon, when houses are thoroughly cleaned, debts repaid, hair cut, and new clothes purchased. Houses are festooned with paper scrolls bearing auspicious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in many homes, people burn incense at home and in the temples,to pay respects to ancestors and ask the gods for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months. Spring couplets and the big character of Fu meaning happiness are displayed everywhere as a prayer for good luck. 好，这一段呢有一些个不错的词汇，咱们来一起看一下。稍微长一点儿啊，但是呢也都是大家熟悉的内容。他说呢 ,preparation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or Chinese New Year begin the last few days of the last moon. 就是在这个月亮日历上面呢最后的几天，也就是大年三十之前的这几天啊，准备工作就开始了。When houses are thoroughly cleaned, 啊，就在这个时候呢 房间的大扫除就要做完了，它是被动的啊。当房子们被彻底清扫 ，when debts repaid 啊，它省略了，直接就说 debts repaid， 债务被偿还。Haircut， 头发被剪、嗯。 这时候的 cut 是过去分词 cut 啊，因为这 cut 这个词过去是过去分词和原型长得一样。 对，以前背那个原型和过去分词的时候都是 cut cut cut。 对。啊，咔哧咔哧几下就把头发给剪了。And new clothes purchased， 就是而且要买新衣服。这个 purchased 也是放在 new clothes 后面的那个定语，它是一个 被买， 被买过去分词哈。 好，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准备工作包括上面这几项 ：houses are festooned with paper scrolls。这个房间呢，就是被彩色的这个纸装饰。Scroll 呢是卷轴的意思 ，paper scrolls 就是那种卷起来展开的那样的纸。这个 scrolls 上面呢有什么东西呢 ？Bearing auspicious antithetical couplet， auspicious 就是吉祥的啊 ，antithetical 啊这个词呢我觉得好多人比较陌生，我先给大家拼一下，是 a n t i。anti， 哎，大家一看 anti 这个词根，你能想到它是什么含义呢 ？anti 呢就是反对的、对抗的、对立的，啊 ，antithetical 就是对仗的，啊，对应、对立的、相反的、对立的意思。他说这个长的这个卷轴纸上面呢有吉祥的、有对立的 couplet， 啊，就是那个对联的意思。And in many homes, 啊，在许多家庭里面呢 people burn incense. 这个烧的是什么呢？烧香，英文就是 to burn incense. At home and in the temples, 啊，在家里面烧香或者在庙里面去烧香。To pay respects to ancestors, 啊，是为了表示对祖先表示这个尊重，也就是祭祖。英文就是 to burn incense to pay respect to ancestors， 啊，祭祖。这我觉得像这个风俗，尤其是在中国南方是比较多的，广东啊、深圳呐、啊、香港啊这些地方都是有这个烧香祭祖的。 嗯， 好，除了这个表示对于祖先的崇敬之外呢，还有一个目的 ，to ask the gods for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months 啊，同时呢，祈求各路神仙在未来的一年里边呢，哎，给人们健康。这个 gods G O D 用小写，而且是加 S 的，就是各路神仙。你像中国的文化里边有灶王爷呀，啊，这些都是 the gods 这一类的。Spring couplets。这是春联啊，英文就叫 spring couplets， and the big character of 福啊，这个福呢就是大写 F 同时加引号，就是福字的意思。The big character of 福 meaning happiness， 啊，这个福的含义呢就是幸福的意思。Are displayed， 啊，就是被展示出、被贴出来 ，everywhere as a prayer of good luck， 啊，就是作为对于好运的祈求。啊 ，prayer 是祈祷词的意思 ，p r a y e r。好，那么这段呢，我们分节讲解之后呢，咱们再来总体的给大家读一遍。 嗯哼。 Preparation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or Chinese New Year begin the last few days of the last moon when houses are thoroughly cleaned, debts repaid, debts repaid.Haircuts and new clothes purchased. Houses are festooned with paper scrolls bearing auspicious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in many homes, people burn incense at home and in temples to pay respects to ancestors and ask the gods for good health in the coming months. Spring couplets and big character of 福 meaning happiness are displayed everywhere as a prayer for good luck. 好了，这个就讲的是这个贴春联啊这件事儿，还有呢福字。那么过年，这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呢也是有特殊的含义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那这其中呢会谈到放鞭炮啊，也请大家关注这个英文怎么表达的。过年 meaning passing the year in Chinese is the common name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It actually means greeting the new year. At midnight at the tur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year, people used to let off firecrackers, which serve to drive away the evil spirits and to greet the arrival of the new year. In an instant, the whole city would be engulfedin the deafening noise of the firecrackers.、啊、这就讲到了放鞭炮。他先说你像中国文化里边过年它的含义是 passing the year, 就是你在解释的时候这个过就是 passing, 年就是 the year, in Chinese,、啊、然后呢他就说呢 it actually means greeting the new year,、啊、然后它是迎接新年的意思。At midnight at the turn,of the old and new year, 就是在新旧年交替的午夜。这个 at the turn of, 可以去推广使用。比如说在这个本世纪啊，这个世纪转到下一个世纪交替的这个点，转折点，你就可以说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这里边说 at the tur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year。People used to let off firecrackers, 就是放鞭炮，动词叫 let off, O-F-F, 加上 firecrackers,、啊、这个 fire 就是火那个词，后面接着拼写 C-R-A-C-K-E-R-S, firecrackers, spelled as one word,、啊、这是一个单词，就是鞭炮的意思。好，这个有什么目的呢？ To serveTo drive away the evil spirits. 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邪，就是驱赶走邪恶的这些精灵。And to greet the arrival of the new year. 迎接新年的到来。我觉得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的就是避邪， to drive away evil spirits. 好， in an instant, 啊，就是一瞬间， the whole city would be engulfed.In the deafening noise. Be engulfed in something, 就是被吞没到什么东西里。啊，他说在一瞬间整个城市就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声音里了。 嗯， 啊，所以呢是 be engulfed in noise. 这个 noise 呢又是 deafening noise. 嗯，这个震耳欲聋的一个鞭炮声哈。 哎， deaf 就是聋的形容词 deafen 是动词， 可能会致聋的， 对，导致聋的 deafening 啊，是它的现在分词做形容词。 The deafening noise 就是震耳欲聋的噪音， 哎， 响声、 这个放鞭炮的声音， 对 吧？ 噼里啪啦的哈， 没错，就是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年三十晚上就开始了。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了很多有关于年三十晚上的一些。有关于春节的一些介绍哈、 嗯、 希望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 哎，在往年四六级的考试里边呢都涉及啊、有的时候就关于中国文化这一块会谈到春节的习俗。 没错。 那大家也不妨趁着这个过节的机会呢把这一部分的表达方式给它重温一下。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